讲半天，分开了片刻都挂念。得你于我疲累以前，交出宽敞的相见。 人来人往总未完，我多高兴这刻我发现，亲爱的你留在眼前，轻轻依偎我身边。 就像夜半小雨点，偷偷吻你一张笑面，给你牵我手，让爱情长高一点再一点。 犹如和暖的光线，你点起我每天的每段，恋爱感觉应是最甜，无邪无愁无弱点。是这天，是那天，都深刻纪念。我优点，我的缺点，亦照样放在眼前，长度仍然能并肩。下雨天，晴朗天，都喜欢见面。每一天我都眷恋，直到落发后，我们情怀仍然能依恋。犹如和暖的光线，你点起我每天的每段，恋爱感觉应是最甜，无邪无愁无弱点。是这天，是那天，都深刻纪念。我优点，我的缺点，亦照样放在眼前，长途仍然能并肩。下雨天，晴朗天，都喜欢见面。每一天我都眷恋，直到爆发后，我们情怀仍然能依恋。放在眼前，长途仍然能并肩。下雨天，晴朗天，都喜欢见面。每一天我都眷恋，直到白发后，我们情怀仍然能热恋。是这天，是那天，都深刻纪念。我优点，我的缺点，亦照样放在眼前，长途仍然能并肩。